如果立法會咁講啫，佢話自己唔會啦，所以其實講你多餘。不過你真係要以事論事辯論嘅話，喂，佢啲黃絲隨時走咗七八成㗎。 佢啲政綱係經唔起，即係你真係開放有競爭嘅時候就經唔起呢個考驗。 冇錯啦，喺嗰個 moment， 因為我冇得其他選擇啊，喺面對中聯辦面對西環極力為呢一個嘅林鄭吹票嘅時候，我為咗同佢對抗，我借你嚟用下咋。 係。 喂，所以大家唔好咁投入太多嘅感情 啊！系啦，所以叫一户原则派咧，嗰阵时系即系你话，哇，你支持佢去就一去冇回头，呢、這个对香港人咧就太冇信心啦！讲真真系，系嘛？你有王维嘅猪肉在前， 喂，你睇下过去嘅日子里边，喺香港历届嘅选举，你所谓嘅猪肉在前都已经喺度啦。就系点啊？当泛民同建制对垒嘅时候，中间嗰啲系夹死嘅。 嗯。 包括田北俊在内都夹死过一次啦，包括周梁淑仪都夹死啦。香港系冇中间派嘅，如果喺立法会嘅情况里边、反而你话喺行政长官嘅选举里边，大家我哋系会有策略考量， 有限嘅选择啊嘛。 因为你立咗部分嘅蓝丝，我逼不得已，我为咗再推前一步香港嘅民主运动，喺呢个阶段，我借你嚟用一用。讲到明是借你用的，你摊开他的政策，喂大佬真是南辕北辙的，同我哋，喂过去那九年你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，你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孭飞的，大哥贫富悬殊要孭飞了吧，你涉及政府的开支使不使孭飞啊，所有部门都是问你攞钱的啦，为什么不使，你跟商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，是不是，不过嗱即系 in a word，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人 ，OK， 我都相信佢人嘅诚信，亦都收到个风就系佢系冇丑闻啊嘛，即系呢个起码唔系一个坏人先。但系战后婴儿嘅呢一代人，一定系新自由主义者，一定系会导致到今时今日香港咁嘅结果嘅人。其实呢班人全部孭飞嘅，所有泛民嘅主流老我十年，或者十五年嘅人。是这一代的战后婴儿出生的人，其实和建制其实是没有分别的。 不过我又咁讲，即系其实大家吹远咗，你点 expect 即系曾俊华真系会出嚟选，或者佢会组一个势力去选咧？其实你唔会想象到。喂，大家好老实，即系你佢唔系一个咁有，即系其实睇佢样，佢唔系咁有野心嘅人嚟。 啱啊， 其实佢真系一个 A.O. 嚟嘅啫。即系你话去选特首嘅，因为唔妥梁振英，即系佢都话，因为嘈得好劲，所以佢去选。其实系咁噶咋，即系。 背后咧，佢有一样嘢咧，我觉得除咗话佢冇丑闻，阿爷有一样嘢好怀疑，就系究竟背后乜嘢人叫你出嚟？ 系 你咁大胆，即系正如我嗰阵时候嗰个疑问一样啫嘛。我依然觉得佢有机会嘅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唔系傻噶嘛？你唔系癫噶嘛？喂，以你个脾性，以你过去嘅工作作风，你系唔似会硬你嘅人嚟噶嘛？人哋俾咗咁多 warning 你咯。是 S 啊个 warning 晒。喂，第一你要辞职冇系咁拖。第二不停有风声，除非嗰啲係假㗎啫，唔系一个系几个喎，话劝退你喎，搵嘢同你交换喎，点解你梗仲嚟呢，嗱呢个都系阿爺嘅疑问，我都系收到个 message。 唔系，我呢个我相信系习近平，即系佢系始作俑者嚟 嘅。哦，即系你个讲法就系话扇咗佢出嚟，跟住就因为有啲政治交易，所以佢做咗牺牲品，所以 呢个我冇变过，我谂法都系。 佢得几条路选择嘅啫。头先我哋数咗选举，如果系直选嘅话，唔好话亲自压阵啦， 系 有问题啦。你派啲起即系帮人起机嘅呢僆仔，更加唔得啦。 系更加唔得啦。 屌，唔好痴心妄想啦！你揾阿聪仔出嚟都唔掂啦。阿哥， 唔系，所以我觉得佢 你有黄丝喺度，如果系开放选举，你又参与得，我又参与得嘅时候，点解一定拣你？你啲政策好好咩？我而家唔系讲一转头啊， 又唔系口才好， 我唔系想即系一盆冷水照头淋啊，讲一个事实啫，呢个一个事实嚟噶。佢嘅政策纲领对唔住啊，大家系唔可以接受得到嘅。佢嘅廿三条，佢嘅八三一。佢嘅公共政策完全唔系我哋嗰个 mindset 嘅人嚟噶，我哋啲黄丝系会归位噶。如果有得拣嘅时候，可能第一次、第二次即系俾你偷，但系如果有黄丝出嚟一拆票，你都玩完啦。 但系我 唔好话你帮啲僆仔起机啦。